1月24号啊，继续寒冷天气警告啊。 喂，咁啊，继续咧有呢个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霜冻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11度，相对湿度54%啊，吓，继续都系凉凉地啊，冻冻地嘅。今日系大家就尤其收工时间啦，即系注意多啲保一保暖。 有个方法等大家收工时候保温，佢会好啲嘅。就是听我哋嘅奔波 back to back， 系啊，听到个人会咩啊？ 会兴咯、 啊，会兴啊，扯火系啦，咁即刻个人就会暖啲啦吓，咁样咯。 系啊，一间六点半钟啦，我同阿斌就会有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嘅， 咁啊，一齐嚟热辣辣啦，我哋。 我哋谂下播啲 个 古，不如讲古仔，小明去夏威夷咯，咁啊， 都得都得， 帮大家暖一暖身， 好， 系啊，搵啲喐动啲嘅，谂谂啲咁冰冻嘅歌咯，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啊，一阵六点半就会有啦，咁啊，五点半至六点半之间，我头斌都轮流又系 有啲新嘅派头歌，冇错， 系啊，咁啊，大家听啦， 系，咁啊，非常之充实啊，吓， 系啊，讲到好似就去新闻咁样。好啦，大家就听啦。 可以要拖时间、 啊。你知唔知啊？因为我酝酿紧咧，好想打一次啊！ 我知啊，我就系谂紧，有时打一次打唔出，系嗰下系好尴尬，又唔知道打唔打好。 曾经有好多 friend 问我，有冇试过做节目嘅时候打 C X 同埋做节目嘅时候打黑黐咧？ 吓， 即系因为呢一啲都系你系会阻碍到你讲嘢嘅， 同埋 你 控制唔到嘛呢样嘢。 真系 touch wood 咧，做咗咁多年， 好似 未试过做节目嘅时候打 C X 嘅，打 C X 你系停唔到噶， 系 即系譬如 touch wood 都系咁讲啦，即系如果而家突然间打 C X， 我谂去到5:30都冇可能正常讲到嘢。 但系我谂，其实做节目嘅时候唔会打 C 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你唔会无啦啦做节目嘅前后可能食嘢咧，即系你通常打 C， 你好容易就系你食嘢嗰一下吞得唔好咁样，所以先打嘛。 系啊，我系会噶嘛，即系我会开咩时有时会食定嘢，或者有时唔知边度嚟嘅，但打一次又系即系鼻敏感嗰啲就会多啲咯，有阵时咁样。所以啱啱嗰下酝酿得哇好深，你叫我唔知点样样反应 嘅。顶住咁样。 嗱咁啊，今日 解决到啦。 解決到啦。咁今日想讲嗰样嘢咧，系因为啱啱呢个 weekend 咧，咁我就同我屋企人去行街，真系好耐冇行街啦。同两老一齐行街，虽然叫两老好似文豪， 爸爸妈妈 阿爸阿妈啦，系啦，去行街。咁但系通常咧，好 老啫， 好事好地地又唔会无端行街嘅。点解行街咧？因为屋企咧啲家私要换啦。我谂大家而家都会开始会即系认真审视自己屋企有冇一啲嘢系需要处理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呢个垃圾精米等等嘅时候，你都会考虑一啲嘢，你点样 做少少 去处理咧？ 先咧咁样， 或者真系会怀疑呢件事啦。其实点样处理屋企一啲家私咧？即系譬如我屋企有张。我摩已经长年冇人用啦，但系而家都唔知点样处理，咁啊要揾下究竟哦，点样可以回收到咧？或者有冇一啲地方系可以有人会要啊？啱用捐出去嗰啲，即 系 会睇呢啲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因为有一个比较需要多啲嘅就系屋企嘅食饭凳 哦， 唔系食饭台喎，系食饭凳啊， 咁刁钻啊。 因为咧嗰张凳咧嗰啲嗰啲皮爆开晒裂晒噶啦，咁、 哦、 而因为屋企。我阿爸媽咧就長期都要用嗰張凳嘅，因為譬如阿爸喺屋企，基本上全天候佢睇電視啊、食嘢啊等等，就用嗰張凳啦。跟住我媽喺屋企，譬如做嘢有時做啲文件啊，咁開住個平板電腦出嚟用嘅時候，都係坐住嗰張凳。咁、所以個使用率係非常之高，因為有陣時真係腰骨痛咧，都想趁呢個機會換翻一個適合啲，即係佢哋腰骨坐 嘅。 係啦，其實就係即係用嗰啲木凳啊，即係你90度嗰種就最好啦。 唔 係 嗰啲咩要符合人體工學啊，跟住然後符合你嘅腰骨嗰啲， 對佢哋未必係好嘅，因為嗰個角度上面嗰、那個雖然符合人體工學啦，咁但係可能係對於一個叫做。我哋呢啲年纪， 我哋懒惯， 系啦，或者我哋嗰个腰骨冇乜未有毛病嘅时候，因为当你有毛病，那个处理就未必一样噶啦，即系根据我嘅理解啦，系啦，咁所以佢哋同埋价钱上面都 唔同啦， 系啦，咁所以咁对于佢哋嚟讲就系、是哦、最直接噶啦，坐啲木凳， 系 90度嗰啲硬骨骨嘅咁样， 舒舒服服啦就， 咁样就反而系最好，即系呢啲系我哋僆仔最坐唔惯，系 啊， 对佢哋嚟讲， 喐嚟喐去噶嘛，我哋坐就 好硬， 硬系要加个垫噶嘛， 对佢哋嚟讲。其实可能是最舒服嘅， 系同意嘅， 系啦。咁所以咧，但系换得嗰张食饭凳啊，你 就冇理由唔换台啊，系嘛？ 成 set 啦。咁其实食饭台咧都已经都已经够噶啦。其实同埋又系成日会用嘅。咁所以咧就就物色紧啦。咁啊有趣嘅咧就系早一个礼拜喺屋企嘅 WhatsApp group， 爸爸妈咧就 send 咗啲相出嚟，佢就去咗沙田嗰边睇嗰啲家品店嗰啲啦。咁啊睇咗啲台啦，跟住佢一 send 咗出嚟嗰一刻，我妹首先冲出嚟。Say no， 点解咧咁大反应咧？你阿妹好似好少可会咁大反应 嘅。跟住我都接住，佢话完全唔衬屋企嘅 style 啦，然后到我又冲出嚟啦。咁其实佢系咩嚟？佢 send 咗一张咧，木。全木嘅台，咁然后凳都系木嚟嘅，咁但因为当中我觉得咧，而家睇翻咧，有一张凳咧零零四四令到我哋觉得真系好唔啱 style， 就系嗰啲有个手柄嗰啲木凳啊，即系你好似祠堂啊，我形容我话呢一 set 嘅餐台凳好似翻乡下祠堂啲老人家坐啲 古香哦，我知啊，因为咧我细个有嘅，我以前因为我细个系我叔婆凑我嘅，咁然后佢屋企咧亦都系即系啲家具比较古色古香啲，我好记得嗰阵时就系咧有张好长嘅木凳啦，真系唔系 sofa 嚟嘅，即系坐落去系比较硬身少少，即系后边会雕下龙雕下凤啊，咁然后左右两边有个类似有个 pan 都系木制嘅 pan 俾你挨住啊，咁嗰一只啊嘛。系咪就 系 嗰种？ 系啊，当然佢个手柄个位冇咁厚啦，但系都有嚿嘢喺度，咁你就觉得嗰件事太过 old school 啦咁。咁跟住，咁我哋两个就强烈反对，就话唔好咁样，跟住话即系同埋，因为佢个木咧，佢一块原木做台面嘅，咁但系咧呢啲原木嘅话咧，咁佢嗰种 pattern 就唔同我哋喺一啲某有一啲连锁嘅家私店，咁佢嗰啲可能就会做得叫做靓少少啦，因为佢有都可能后期加工咁样，咁啲原木成块系咁啊咁噶啦，咁但系亦都因为佢成块都系咁咧，佢嗰个木嘅台嘅侧边咧，佢有啲即系嗰啲白泥洗嗰啲位咧，个感觉就好旧啊成件事。咁我个 feedback 就话，其实木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不过木都有好多款，木都有好多种花纹，木都有好多唔同颜色，我哋再睇下先，因为佢哋好似好心急，好似就 想 买咁样， 系 我即系叫揿住佢唔好先啦咁。咁跟住后屘，所以啱啱个 weekend 咧就再同我哋去即系观塘嗰边又再睇下有冇一啲家品铺去睇啦咁样。咁跟住入到去睇呢啲，即系好。即系呢啲，即系十年先行一次嘅啫，呢啲冇事冇干，同电视啊嗰啲一样咧，你十年先 update 一次嘅啫嘛。咁我即系好多年又冇去睇呢啲家私入去睇啦。跟住咧，你就会发现咧，而家你就咁望一张台咧，佢究竟贵唔贵？除咗即系你即系行近啲摸落个质地望上去之外，有阵时咧嗰个贵矜贵程度咧，其实同间铺头佢嗰个 set up 系好有关系嘅，即系同一张台。 又 放喺同一铺头， 系 个感觉唔一样 嘅， 系啊，即系嗰间铺头，佢本身成个 design 已经系 夹嘅， 譬如可能主打系嗰啲日本手做嘅木咁样样，所有都系好木系嘅话咧，你会觉得嗰张台咧系好似靓啲嘅，咁如果佢将同一张台放咗喺另外一间嗰啲 modern 啲嘅吓 ，modern 啲啦， 暗色调啲嘅， 或者全白好光残残嗰啲咁样样嗰种咧，或者连锁 feel 嗰啲咁样，你就会觉得嗰张台咧系冇咁吸引嘅咁样。跟住就我几觉得呢一样嘢会影响到，有阵时唔系关个价钱事嘅，系佢放咗一个咩空间会显露得佢好唔好睇嘅张台。 同意 系啦，咁当然咁你就会觉得啊，即系好似好多呢啲咁样样嘅 嘢要谂 视觉陷阱啦，我会称之为视觉陷阱啦，因为 其实同一件嘢嚟嘅啫嘛。 系啦系啦，或者好类近嘅嘢啦。咁但系咧，我就循住呢个思维去谂啦。OK， 喺一个视觉陷阱之下，如果有一张台喺一个平平无奇嘅铺头嘅装修里边，佢都突然之间有种发光嘅感觉咧，嗰张台咧就真系应该好吸引啦。你明唔明嗰、那个？ 我明， 因为唔系个环境 boost up 咗佢嘅吸引度， 而系佢将个环境带翻高一个档次。 系啊系啦，跟住就发现真系有一张咁嘅台出现，咁当然未决定买嘅，但系因为我系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嗰个空间嘅嗰个布局同埋嗰啲家私咧，其实可能你话系咪真系差好远，你又唔知个噃，因为我哋唔系熟行情 啊 嘛，咁跟住你见到哇，成个空间好 classy， 好舒服，跟住行埋去，哇望一望个牌，哇唔知咩边个地方做嘅，再见埋个价钱，就觉得好似好名贵咁啦。系啊，但系因为系呢个空间之下显得佢 可能摆到翻屋企就，佢咪又系凳一张， 即系翻屋企 台一张， 嗰个感觉唔同噶会。 但系所以话你哋呢啲人咧，就系点啊？就系比较麻烦啲啊。好似我呢啲养猫嘅人咧，就冇你哋咁多呢啲复杂嘅思绪啊，即系冇嗰啲谂唔谂嗰啲high 唔 high end 啊，高唔高档次格调咁样啊。对我哋嚟讲拣家私咧，就系呢一 set 襟唔襟用， 啱唔啱啲猫。啲猫用唔用得？ 会唔会搲烂吓？呢张 sofa 皮嘅会搲烂嘅，唔好啦，换张布噶啦。呢张布呢只布都会搲得烂嘅，换只可以襟搲嘅布啦。即系呢个柜会唔会一砰一声撞埋去撞碎啲玻璃？诶、哎，咁唔好要啦，有玻璃好危险，换咁样。即系我哋拣就系会系从个实用性去谂啦。 此言差异，你谂个家私咧就系啲猫啱唔啱用啊？好简单啦，其实我哋都好简单。买啲家私，我阿爸阿妈啱啱用。其实都系一样， 但系你谂呢样嘢，你就会谂埋个外表嘛。我哋唔会谂个外表啦。 其实咧，外表以外咧，好重要嘅。即系我都同你讲，不如咧，你去啲连锁嗰啲睇下，唔使睇啲咁贵啊。 系。 但系因为就系佢哋觉得咧，佢买一买呢张嘢 用好耐， 用好耐，所以佢觉得最紧要系襟用。 都系嘅，唔系诶，两个唔同睇法咯。 差好远啦， 你买张诶、可能系相对上啊，价钱相宜啲嘅，咁你换起上嚟，我可能会真系两年换、三年换，我冇咁肉赤啊嘛，系咪先？ 佢一成嚿木咁嚟， 呢个系难、比较难去打理，同埋好难去即系第时你要换嘅时候比较难处理咯。 但系你当你不断睇唔同铺头比较嘅时候咧，你就会真系分得到，即系所谓木啊，有边啲系真系诶真嘅原木啦，有边啲。是即贴贴贴嗰啲贴纸上去啦。你知道贴个贴贴纸上去㗎嘛。或者有边啲木可能係用啲木梢跟住之后佢整埋一齐咁样。你会分得到。即係我觉得有时原来你增进某方面嘅知识呢，你靠不断睇好多你去比较，你就会分到个 grading 啊。 同埋你如果要再钻研起上嚟，到底嗰啲木喺边度系产地啊，到底佢系咩木啊、哦、都有排你搞 的。哦，系㗎，即係唔同嘅木产地一个啦，边、种木又有。 防潮啊。 即係譬如有啲咩橡木啊嗰啲有分㗎嘛。跟住唔知我猫咗有研究咁啊，佢一见到呢张用橡木呢，佢就哦橡木系嗰啲木呢渣啲㗎咁样。 咁唔紧要啦。反正阿爸阿妈用佢嚟拣啊嘛， 系佢 哋俾咪得咯。 佢仲要咩？佢喺铺睇个 sales 隔篱， 好大声咁讲啊！ 我橡木就 好尴尬，下次你唔好同佢哋去行街。 系啊，跟住我话唔好咁大声， 细声啲。 所以而家都仲拣紧咯。 希望你快啲拣到咯。 系啊，但我觉得拣木呢啲咧，有时你家屋嘅布局，你话怀旧同老啊，一线之差。所以最终咧，因为系顾及人嘅需要咧，系麻烦少少。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从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斜路，新鲜感毫无经典工厂讨好，多么好。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请成为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只想回头，不干潮流，只拥有我，逝去所有，一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公布下个月五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并且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和金融环境。人行降准带动港股美市急升，恒生指数收市报15,899点，升545点，升幅大约3.6%，主板成交额升至1,288亿元。新一期居屋售楼书同价单出炉，最贵嘅启德启悦苑高层单位售价大约494万。最便宜是元朗朗天苑的低层单位，售价大约149万。新建房委会委员的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预期，受到利率高企和新一期六字居即将推售等的因素影响，将不利居屋销售反应。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可以为亚洲和全球公司创造机遇。一国两制及其带来的机遇，亦都确保香港的金融业在面对严峻挑战之下，仍然能够蓬勃发展。李家超又趁机推广香港旅游业，希望嘉宾到访不同景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论坛午餐会致辞的时候就提到，本港在2022年发行绿色及可持续债券及贷款，按年增长40%，达到超过800亿美元。他形容香港是亚洲绿色投资的领导者，可以支持各国绿色转型。陈茂波认为，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持续实行普通法制度，商业法规与国际标准一致，强调香港会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贸易投资壁垒，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点没有改变，亦都不会改变。菲方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如何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赞赏菲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菲律宾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任何台独行径都注定失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下周初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而家喺香港珠海学院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系较为车多噶。而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就去到摩士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而家龙尾喺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系较为车多，龙尾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就近彩虹村较为挤塞。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

黄明德自我反省。越想啲嘢可以好嚟好去，越会觉得有啲嘢係好难选择。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向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Featuring Marv 邱彦同 All That I Want。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新年我最想换的是自己啊， 斌臣，咁几好啊，因为唔系下下都会有呢个咁正面嘅谂法噶。 有时都会怀念以前的自己，想做回以前的自己。所以他都写了这首歌告诉自己，我们已经回不到去以前，所有东西都会不断改变。新嘅派台作品叫做 I Can't Be You。 虽然我们回不到以前，但不代表以前那个小朋友是消失了，依然都可以收在心里面，间中跟他聊聊天。 叫 Claudia 吴秋彤啊，歌名叫做 Energy， 一首同自己内心小朋友对话作品。每一年嘅生日，会唔会就系一个 moment， 你将一个版本嘅自己收藏喺心里面？你又有几可慕攞翻以前嘅自己出嚟望一望，甚至系同佢有一个对话呢？ 又再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发质制找害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书？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往或与不解，像要餐出烧到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 不要太恐怖，无需问候，就算分。

I'll be the bigger person. I'll shut it out, keep working. But in the silence, all the voices bring me down within. What was I thinking? But I look to you to validate. My whole existence revolves around your time and space. In your eyes, I need it to come in first, never second place. This whole time it was all about me running my own race.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break. So watch me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这是恩泽宇的 Forever 19， 相熟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人民银行公布下个月五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并且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和金融环境。人行降准带动港股美市急升。恒生指数收市报15,899点，升545点，升幅大约3.6%，主板成交额升至1,288亿元。为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合作，人民银行同香港金管局推出6项举措，包括发布优化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实施便利港澳居民喺大湾区。置業政策、深化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代表特區政府歡迎相關措施，他感謝中央相關部委和金融監管機構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支持和幫助。陳茂波又指，這些措施會加強香港在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獨特功能與角色發揮更好，政府會與相關監管機構落實執行好有關措施。俄羅斯國防部一架伊-276運輸機在別爾哥羅德州墜毀，機上載有60多名烏軍戰俘、6名機組人員和3名隨行人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早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东北风。

中文歌曲龙虎榜张曼莎 In Love in the Mornin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还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谁 就来跟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想， 心打打打打打打之我们，心转身身带。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慢，轻松听由闹钟慢，收藏音乐。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慢，轻松听由闹钟慢。 六点半我哋有奔波 back to back 啦， 喂，系啦， 喺呢个天寒地冻嘅日子，究竟啊选民会发生啲咩事呢？提提你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十度啊，咁啊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 我知啊，喺呢个咁冻嘅天气、咁寒冷嘅天气底下，小明系会着翻件衫。 都啱啊！除咗件衫， 系啦， 小明一定会冲热水啦。 咁啊，今日我哋继续玩呢一个嘅奔波 back to back 啦，系啦， 准备好 多成啊，一人轮流啊，拣首歌延续关于小明嘅故事嘅吓。 准备好啊？ 准备嚟 啦！我琴日问咗小明噶啦，佢咁冻做咗啲咩？ 咁佢点答你啊？ 而家分享俾你听。 好啊， 你个奔波 back to back。当我打俾小明问佢。天气咁冻嘅时候，寻晚佢话俾我听，本身喺屋企听紧歌，但系谂紧听啲咩歌可以暖一暖身呢？佢听下听下，揾到呢一位歌手嘅歌，新歌嚟嘅，但系就觉得冻得滞，所以问佢一首旧歌嚟听。佢发现原来呢一位歌手曾经出过一首作品，净系个歌名已经够热啦。开行个喇叭，喺摄氏几度嘅情况之下听完呢首歌。虽然本身唔识跳舞，但小明跟住个节奏都忍唔住摁啊！仲熄埋屋企间房盏灯，开咗一个非常之迷你得一个人嘅 party。 冷汗在我脸庞，我一分钟便算赶

听我由 Mirror Ignited 嘅 Too Hot to Handle version。虽然喺个意识上面，小明想揾多几个人同佢一齐喺屋企跳舞暖下个身，但佢都发现自己年纪唔细啦。一只歌都未完嘅时间，佢已经开始喘气啦。佢都有啲后悔，点解自己再后生啲嘅时候唔做多啲运动呢？ 送老系叫一杯鸳鸯先够老，老细玩捞够不当珠宝，独爱古老率发古着好，年事已高男子早，棍波车字好，草黑教趁早，前额发光情感到，怀旧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恨只那 uncle， 怀念美好，死开啲啦 uncle， 别烦恼，别烦恼。别烦恼，别烦恼。有冇三高？自买医保，验个新鲜之物指数高。基金份份要供到，就快将退休再变金草，陪住个女唔知道有边课要补，报边间字好，成日倒数才知道，还是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肯 有林海峰 Uncle 马念先 remix。 虽然啊，小明觉得自己耐冇做运动啦，个人上气唔接下气，不过要玩呢佢係绝对奉陪 嘅。有个沙滩派对，无蚊肤色一起浸海水，饮酒介绍懒理彼此过去，行落要趁着月圆，谁大笑踢着腿，然后呜，东西开始 似不记得，来吧，呜，喜欢感觉刺激。没有先生对我含言，没有小姐对我挑剔。我一晚几个新角色，一晚几次失忆。听一首快歌，忘记苦恼，忘记说谎。DJ 打的快歌，题材不限，风景逼过一晚。个个老照跳跳到散，跳够再去玩，直到听朝再看事情多难。作浪，这里不分你我，文艺之青一起看烟火。哦、oh, ，天一光耳目众多，即刻偷偷咬耳朵，月色之中卷进漩涡。 听完 J 风呢首 Full Moon Party， 小明不自觉将个喇叭开到好大声，跟住突然之间，佢听到有人揿钟，于是佢行去开门，见到一个女仔企咗喺度。 小姐你好，注意再退后多几步。是否便碰好？会介意我大胆几度，而多进圈套。我俩同前行无路，齐上旁停步，会不知道怎做，会不知道怎做。千钧一发，总未至于表。Come on, come on, baby, baby, don't you, don't you back down。 听过由英兴周恩婷的小姐你好。当小明问这位小姐有什么事的时候，她以为她想加入这个 party， 怎知原来这位小姐是邻居，跟小明说夜了，不要那么大声啊。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